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，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，台湾移民一条龙，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，由申请资格评估、安排投资项目、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，全程陪同，令你安心更放心。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，你准备好未啊？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？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，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？宏愿移民帮到你，快啲打嚟6221-4438报名啦！ 影嘅小室同大家见面。嗱，今个礼拜一讲戏咧，就有件伤感嘅事啦。咁、但系伤感得嚟又唔系话完全突然嘅，因为其实即系我谂喺几个月之前咧，阿纪同多唔少咧都有少少预告啊。 系吓，咪预告一种隐忧， 隐忧， 嗰种担心。 其实呢件事你系咪即系一早知道，不过你就费事，即系你唔好想公开讲出嚟咧？ 唔系，呢个都好突然嘅。咁但係其實成個戲院嘅嗰、那個，因為我諗最大咧，好多出邊嘅朋友唔係好知咧。就當你停業咧嗰時候咧，其實影院係會有一種運作啊。咁嗰種運作咧有花費嘅。咁而家呢種花嘅，我諗最主要咧就真係發覺一開翻，其實有啲嘢都彌補唔到啊。咁所以就會有呢種咁嘅，譬如星期一。嘅嗰個 UA 嗰個院線嘅結業嗰個決定咧， 嗱咁佢結業咧，就即係因為你睇戲都一個日常習慣啦。其實對你自己選擇睇咩戲有冇影響啊？ 有嗱兩樣嘢啦，因為佢呢件事件，你頭先問我係咪有啲預見咧，咁我話唔係嘅，因為 UA 院線佢最關鍵咧，佢最近都有種。原本咧冇呢個叫結業嘅決定嗰時候咧，都做一啲新搞作，因為佢有兩間戲院咧係籌備開緊嘅。 哎呀， 一個大埔啊，一個係喺我哋附近啊嚇，深水埗嗰度嘅。咁啊，而家停咗啦嚇。咁啊，第二樣嘢咁，因為 UA 院線對我哋嚟講啊，尤其是我哋啲叫做係睇戲睇咗幾廿年啊，30多年嘅新浪潮電影嘅裏面咧，因為佢開喺80年代啦，86年啊嘛，咁、對我哋嚟講咧 ，UA 係改變咗香港嘅觀影文化。其實再詳細啲嚟講咧，佢將一個叫做係大家睇電影嘅嗰種觀賞嘅文化咧，裡面咧多一種情操建立出嚟咧，佢係其中一條好重要嘅院線嚟嘅。我頭先講可能你講抽獎咧，咁我諗一講咧，你要即刻記得翻。你知唔知 UA 咧？佢初初開始嗰時候，譬如尤其是咧，我哋喺嗰個沙田嘅嗰、那個即係佢嗰個新嘅 UA 嘅嗰個電影城啦。佢裡面嗰度咧，佢一開始嗰時咧就講話：唔該大家，你入戲院咧睇戲嗰時候，娛樂嗰時候咧食嘢咧，我哋有供應嘅。唔好買出邊嗰啲嘢入嚟即係譬如花生啊、蔗啊嗰啲啊，唔該，唔好啦咁佢有個原因嘅，就咁啊講出嚟咧，就好名正言順，都係叫係打理個方便啊。嗰度 咁你嗱，順咗講，以前啲戲院係咪好污糟嘅？ 去過，有貓有老鼠啊，即係咁啲啊，即係Tom and Jerry 咁樣貓捉老鼠嗰啲嘢有噶，嗰時係要縮你隻腳咁嘅。 曱甴就唔使講啦，係 啊，唔使講啦。咁佢嗰個 木室都有喎，油麻地戲院就。 讲翻起上嚟咧，我都好似提及过，就近时弥敦道嗰、那个大画戏院咧，即系旧嗰间咧，我亲眼系见到系有红色嘅白竹添，即系话咬过人嘅嗰啲白竹嚟嘅。 但系嗰间唔系旧，唔系叫喺即系当其时讲唔算，唔系叫旧 嘅。已经都算系旧噶啦，因为咧佢。應該我讀中學的時期70年代嗰陣時咧，佢已經咧係一個叫老戲院嚟嘅，因為佢後來有個新大畫啊，都係嗰啲喺隔離嗰啲。咁啊係污糟好多嘅。但第二樣嘢，我覺得係功德無量啦。我即係嗰時咧，就係我哋都已經係成日睇戲咧，係 UA 院線咧，佢就好強調咧，開業嗰時候要講俾大家聽嘅就話，佢話各位觀眾， 你哋如果咧就一啲叫做好好戲痴嘅嗰啲朋友咧，咁、你好安心入嚟呢個 UA 戲院咧睇咧，就最主要咧就係個片尾絕對唔會。即系，观众走晒就熄咗佢嘅，系、一定要成套片放晒， 佢唔理嗱，你可能观众会走，即系睇嘅人会走晒，但系佢会继续放嘅，佢放到呢个完为止。 系咁啊，同埋佢最重要咧，如果你咧就即系攞去睇咧，突然之间咧喺嗰个情况都未放完之余嗰时候咧，就佢停咗嘅话咧，请你讲翻俾嗰个院线听。佢會炒咗呢、這個、 放映員， 放映員因為咧佢呢個咧，佢就講咧就係佢冇講得咁明顯，但係就好清楚就話有陣時有一種叫基本嘅尊重，即係好似我哋都講下即係呢種咁嘅方式咧，其實係對於成個香港嘅放映嘅嗰個方式咧係有咗改變嘅。 但係呢個有佢當其時嘅原因啊嘛，當然要走片啊嘛。 唔止添嘅，因為咧你嗰個咧可能將佢咧就單方面咧就係覺得依個因由咁樣嘅，因為咧去到八六年嗰時候咧，嗰種走片嘅情況咧就其實改善咗好多，因為員工多咗，依嘢咁可以夠膽講咧，就因為最近佢哋都做緊呢啲 research， 但係佢最重要咧即係響嗰個電影院咧裏面咧，我諗你都好有啲經驗啊，除咗一個古仔一完嗰時候咧，就即刻著燈啊，想你快啲走冇字幕，容易睇到之餘咧，有陣時有好多啲片啊，有啲院有啲戲院咧，佢哋為咗咧嗰啲放片員咧，就為咗想飲啊有時間飲咖啡啊嗰啲咁樣咧，係放拍放快咗嘅， 快咗係啊， 從一秒二十四格呢個正常嘅菲林放映嘅速度咧，有陣時會放映一秒二十六格。甚至有更多添嘅，咁我諗你都試過依啲咁嘅， 唔怪得港產片嗰啲節奏咁快啦。 港產片咧，你係好似夾硬嚟講，我最有印象咧，就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嗰個就斬田兒嗰度《度日者》啊，就嗰時就喺佐敦道咧一間都好出名嘅大戲院咧裡面放咧。 快樂 啊！田言語好似木偶聲嘛，我得我得噶，快啲我得噶，唔係快樂，啊佢爆佢出嚟啦，因為而家都唔存在啊，就係個普慶嘅， 係普慶我， 咁啊，因為有陣時二十六格咧唔係咁容易聽到咁，但係我哋耳仔好靈噶嘛，就聽到有啲咧，如果一超過二十六咧，就直頭好似頭先咁啦，就係扎田言語你認得佢把聲嘅咧，但係佢變咗木偶聲，嗱呢啲咧就係、是。在八十年代 UA 戲院出嚟嗰時候，佢呢種強調咧，就令到我哋九十年代啊嗰時候，你會發覺咧，其實普遍咧好多戲院都跟隨嘅，就將呢一種以前嘅嗰種陋習咧，就即係覺得咦真係唔係咁好喎、啊，係啊，大都市嚟噶嘛，觀賞嗰樣嘢俾原汁原味俾大家咧咁嚟欣賞啦咁樣，所以咧就呢個咧就我哋係叫喺。環切面咁樣啦，唔需要咁深入，好簡單咧，講俾大家聽。其實 UA 院線對我哋嚟講咧，啊呢種即係嗰種叫做專業嘅感情咧，咁我哋咧係其實係好多謝佢嘅，覺得佢教咗我哋咧好多睇一個城市人嘅觀賞一部電影嗰時咧，其實有好多。好多唔同，唔係淨係一部戲啫。嗰、個戲劇好唔好睇咁樣。 嗱咁以前咧，仲有啲即係嗰個戲院本身佢提高水平啦，咁觀眾亦都提高水平啦，起碼唔會有人戒燈啦，係咪啊？ 咁啊，戒燈好難講喎，應該九幾年都仲有呢啲戒燈現象出嚟，有啲粉青噶嘛， 啱嘅， 代代相傳有粉青噶嘛，咪佢戒完咧，我哋就笑笑口咧，就話嗌戒完唔再啦， 戲唔好睇。就叫戒噶啦， 即係唔知點解有依種咁嘅，佢有依種咁嘅習慣啊！即係我個表示講俾你聽，我係唔中意你呢部戲，解戒你咁樣啊！不過呢種情況咧，外國都有嘅， 係嚇，嚴重啲，外國嚴重啲。 南韓咧，係啊，有其中都經典嘅有一部我哋而家視為經典嘅嗰套《阿飛正傳》咧，嗰時咧就有人睇完之後咧，因為唔明佢講乜。就揾個玻揾嚿磚咧， 就鳩艇 掟爛嗰個，即係佢嗰個玻璃劇照啊，嗰度。咁嗰啲我哋都收到喎，哇，係咪咁勁啊？即係咁憤怒啲咁樣嘅。 好啊，咁嗱，佢即係據我理解，呢個係外國嘅連鎖院線嚟㗎。 係。 佢本身咧係喺美國嗰度咧就已經好出名噶啦。 係咪 United Artists？ 係。佢 聯美，如果唔講就 嚇，因為我都有個好相熟嘅朋友咧，就係響即係千禧時期咧，即係佢叫 UA 落實咗喺香港嗰時候咧，即係有個轉變嘅嗰個時期咧，就入去 UA 嗰陣時候咧，咁佢都講翻好多啲來龍去脈咧，就俾我哋聽嘅。咁佢就係講咧，即係佢本身咧，佢過嚟嗰陣時候咧，就有一個我諗報紙都有提及嘅，有一個猶太嘅一個好著名嘅片商啦，有叫做中譯咧，就叫紀愛華先生。咁佢咧就係將 UA 嘅即係美國咧，佢發展 UA 院線嗰時候咧，就去得好成功。咁而喺咁佢咧就係好想咧，就將呢一種嗰、那個即係戲院嘅事業咧，就入埋嚟香港。咁佢收尾做咗香港人添嘅，呢位紀愛華先生咧，因為佢收尾佢過咗身之後咧，咁佢都話佢。都是撞了在香港的。咁佢咧就將呢一個院線咧，就係同埋美國嘅嗰種叫觀影嘅嗰文化嘅嗰種形式咧，就放咗落嚟香港嗰度。咁啊，亦都即係啲人咧，即係娓娓道來、津津樂道咧，就都講翻咧，佢就將嗰個叫 popcorn 文化、炮谷文化咧，就正宗咧就帶咗嚟香港。同埋佢講俾你聽咧，原來炮谷咧，你食 UA 嘅嗰啲炮谷咧，係。正正宗宗同埋特別唔同嘅係點樣呢？因為原來佢有一個製法，同埋嗰個製法咧，亦都咧有一個方式咧嚟去，即係當你賣嘅嗰個拍谷嗰時咧，佢就已經有一個叫色心同埋個時間嘅處理啊。所以咧係一個叫最好食嘅一啲炮谷嚟嘅，咁啊事實上我哋食緊時都覺得 哦，以前好多嘅，以前仲有棉花糖咧， 係棉花糖嗰啲朱古力啊咁嗰啲，佢有一種形式出嚟。咁啊，但系咧就去到千禧嗰時期咧，就係有另一個轉變啦。因為佢將嗰個發展嘅事業咧，就唔係叫做係 UA 嗰個叫原本嘅獨創，佢賣咗俾一間公司。咁嗰間公司咧，就其實打理咧都係 UA 嘅嗰啲，即係喺美國嚟嘅嗰啲主要嘅嗰人物啦。咁但係咁佢嗰時就開始發展咗咧，咁我諗大家都津津樂道嘅就係 IMAX 嘅影院。咁啊 ，MegaBox 嗰時嗰個咧，就跟住咧就 iSquare 咧嗰個咧，都係嗰、那個即係 IMAX。 咁而家係咪而家剩低香港 IMAX 嘅戲院有幾間？ 而家多咗㗎、啊、即係比嗱第一間咧就係 IMAX， 咁啊同埋 IMAX 咧佢入嚟咧就係我識嗰個朋友咧，佢專係主要咧就成個嗰個技術咧，同埋點樣整間戲院咧佢負責，因為佢有多少有啲改動啦。咁啊佢而家都爆翻俾大家聽咧，其實 MegaBox 咧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咧就係其實都有一啲規格上嘅問題咧，就唔係百分之一百咧咁，即係 IMAX 嘅觀影最佳嘅一個設計、啊。咁嗰時就住香港嘅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屋宇嘅嗰個建設咁樣咧。iSquare 咧，即係尖沙咀嗰個咧，咁佢係覺得係滿意嘅。咁、然後咧就係機場嘅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咧就即、是、係都似啲啦，但係冇 iSquare 嗰個去得咁好，一近市區。咁到而家嚟講咧，就更加多咗幾間啦，嚇、即係屯門嗰個都有啊 ，IMAX 啊，旺角咧、都嗰、那個 MOCO 啊都有 MOCO 嘛， 係啊，都係 UA 嚟嘅 ，UA 咯，係咯， 係啊，咁都有咁樣啊，咁啊，所以而家 IMAX 嘅嗰、那個即係觀影嘅系統咧，喺香港咧，即係都已經係你可以講話華人社會裡面咧。都已經即教得好早，同埋係好多嚇。咁啊，而家我諗可能係內地會多過香港， 係可能深圳都多過香港啦。 咁所以依個咧，你睇到佢響早期咧，我哋佢嘅貢獻咧，就係、是、你一諗翻咧，我哋都係要去到佢走嗰時咧，我哋同佢 farewell 咧，即始終都有一種感觸喺度嚟嘅。 咁而家佢譬如話佢哋結業嘅會唔會有其他呢啲嘅公司會接手 嗱，咁啊，依個咧就即係未來嘅發展啦。咁啊，亦都咧即係有一啲叫好響躲嘅嗰啲影業嘅嗰啲老寒磚咧。咁佢都就都其實唔知係講咗出嚟咧，揭露咗原機定咩咧？咁佢都話咁啊，唔使咁擔心嘅。佢話 UA 咧院線走咗之後咧，甚至可能嗰啲戲院咧，或者都會咧有一樣嘢咧。就會維持翻嘅，或者揾另外一啲財團啊，或者乜嘢咧接手，